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呢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接下来呢，我们在以下这个40分钟的时间里啊，将会和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科学领域的进展和发现。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几则科研界的大事件。要说第一件事儿呢，那则是今天啊，12月1号世界艾滋病日。那么在世界艾滋病日这天呢，全世界的很多国家都行动起来了，共同的宣传防艾抗艾的相关知识。 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阿卜杜拉·沙希德在近日举行的纪念世界艾滋病日大会上表示，抗击艾滋病病毒和新冠病毒需要全球更加紧密团结。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今年的主题是终结不平等，终结艾滋病，终结大流行。沙希德表示，新冠病毒和艾滋病病毒不仅影响个人的健康，而且影响家庭、社区以及国家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沙希德说，今年距离1981年全球报告首个艾滋病病例已经过去整整40年。在艾滋病流行的最初几年，感染者或高危人群充满了困惑和恐惧，受到孤立和歧视。他指出，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至关重要，这些教训包括因害怕被污名化而隐瞒诊断结果，社会中充斥关于预防或治疗艾滋病的错误信息，以及决策者拖延采取行动等。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啊，咱们国家的科学家呢，将一段序列是存进了 DNA， 而其实这个数字的存储呢，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着下一代计算平台可能发展的方向。具体的情况，我们和各位了解一下。 近日，东南大学师生团队成功将该校校训“止于至善”存入一段 DNA 序列，实现了 DNA 存储技术的新突破。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进展》上。据东南大学生物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刘红教授介绍，大数据时代被更大容量、更快速度的数据存储形式提出了更高要求。 DNA 存储技术就是将生物 DNA 分子进行编码，从而在 DNA 序列上存储信息。刘红介绍，团队改进传统的化学合成方法，运用电化学方法将东南大学校训“止于至善”四个字翻译为 DNA 序列，并存储在电极上，随后又成功读取出来。下一步，刘红团队打算彻底摆脱对液体试剂的依赖，研发全固态的 DNA 存储设备。他表示， DNA 存储和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都属于前沿技术，我们致力于将电子信息技术与生物学技术相融合，未来不仅在数据存储领域，在病毒核酸检测等方面也有可观的应用空间。 我们来说一说啊，刚才提到的在 DNA 的片段当中呢，存进去了数列，这个研究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前沿性。这个事儿呢，要说啊，咱就得从现在非常火的量子计算来说起。量子计算机呢，大家都知道，未来要是它能够实现通用化的话，也就是取代咱们现在使用的 PC 机，传统的这个 X86 平台的这个电脑，其实它的速度会很快，会比现在呢快很多倍，快到你想象不到的那么快。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可能功耗会比较高，也就是它比较费电。那么我们今天提到的 DNA 存储和计算，其实这个是人类未来呢计算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我们也把它称之为生物计算。今天呢，我们看到在 DNA 的序列当中呢，可以写入相关的信息，这就意味着啊，计算机最基本的结构存储和输出这个问题呢，都已经是得到了解决，只不过呢，就是量比较小。随着技术的进步呢，我相信未来存储的量可能也会更大。生物计算的好处是什么？其实它的能耗会非常的低。大家想一想，咱们每天每个人能吃几碗饭， 啊，能吃几块肉，能喝多少水，但是我们大脑却负担着很多信息处理的工作。这些内容呢，如果你交给一台计算机来去处理的话，将会耗费巨大的电能，远比我们吃的那几碗饭啊，那几个馒头要高多了。所以未来生物计算的发展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低能耗的发展方向。好了，刚才和大家分享的是有关生物计算，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继续在无人机气象观测方面又展开了实验。 近日，2021年无人机海陆空立体协同观测科研试验正式启动，搭载多种气象载荷的翼龙10无人机与海面浮标、气球探空系统、地面垂直遥感观测设备组成立体观测网络，对多气象载荷及无人机平台进行验证，探索建立基于无人机的气象应急观测体系。试验将持续一个月左右。据介绍，翼龙10无人机由航空工业自主研发，在去年执行台风探测的翼龙10平台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航空工业翼龙10无人机现场指挥唐克兵介绍，该无人机首次搭载多种气象探测载荷，开创了同一无人机平台多模式应急气象协同观测的先河。 关于翼龙无人机，其实呢，我们在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过很多次啊，在相关的民用通用的这个航空领域呢，无人机未来的作用将会更多。那么最后呢，在这个科技新闻的环节，我们和大家分享新加坡研发出来了一款智能绷带，可以远程监测伤口愈合。 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人员研制出一种智能绷带，可通过移动设备应用程序对伤口恢复情况进行远程监测，从而减少患者外出就医次数。据报道，这款透明的智能绷带上附着一个可穿戴式传感器，可通过监测慢性伤口温度、细菌类型、酸碱度和炎症等信息，跟踪伤口愈合过程。通常，患者伤口或溃疡出现感染时，唯一检查方法是通过肉眼观察。如要获取进一步信息，则需提取组织液送往实验室检测。研究人员希望利用智能绷带大幅缩短上述过程，以便患者有更多时间休养，仅在必要时外出就诊。目前，这款智能绷带正在慢性静脉溃疡患者身上接受测试。按照研究人员说法，至今收集到的伤口数据都是有效的。这款智能绷带还有可能用于其他伤口，比如糖尿病足溃疡。 各位朋友，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技新知，稍事休息一下呢，走入今天的话题。今儿呢，我们聊到的内容啊，是一款创下世界纪录的电动飞机。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近年来，各大航空领域制造商纷纷宣布了自己的电动飞机计划，而电动飞机也逐渐从概念变成了成品。近日，劳斯莱斯公司宣布，被称为创新精神的全电动飞机在最新的测试飞行中达到了每小时623公里的最高速度。正所谓电动飞机新纪录，环保依然更高速。创新精神是一款怎样的飞机？这项纪录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技术支持？电动飞机是否会取代燃油飞机，成为未来航空市场的主流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电动飞行新纪录。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啊，是和电动飞机有关系。世界知名的飞机发动机制造商劳斯莱斯最近呢，对外公布了一则新闻，他们造了一款电动飞机，飞机的名字叫创新精神。这是一款电动螺旋桨飞机，在最新进行的测试中呢，它的飞行速度创下了世界纪录，达到了每小时623公里，这是目前为止啊世界上电动飞机飞行最快的速度了。除此之外呢，在之前的测试中，它也创下的记录是在202秒内爬升到了3000米的世界纪录。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呢这款啊创下纪录的电动飞机。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航空知识杂志社的主编王亚楠。亚楠晚上好。 玉龙晚上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刚才我向各位介绍了一下劳斯莱斯这款名为创新精神的飞机，也提到了这款飞机是创下了一个新的记录。我们先来说一说创下记录的这款飞机的外形啊。我们跟各位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其实这款飞机的外形呢，就像是二战时期我们看到的很多战斗机的外形是有点像的，非常简单的螺旋桨布置在飞机的机头的部位，然后呢就是像二战时期战斗机一样的这个机身。这个外形看起来其实有点土，跟我们想象中的电动飞机、新时代的飞机相比呢，好像不在一个时代。问问王主编，为什么劳斯莱斯会采用一个这样的构型呢？ 其实这款飞机呢，虽然看起来呢没什么玄机，但是如果想刷新世界纪录的话，罗罗应该说整个的研制团队是动足了脑筋的。如果看照片你会发现这款飞机的外形非常修长，流线型特别好，这是为了减阻。同时在整个飞机的内部结构上是用了大量的新材料，让飞机要减重，必须要阻力足够小，重量足够轻，才有可能刷新速度记录。但是这款飞机最大的玄妙之处实际上是在于它的动力系统。我们知道电动飞机如果想玩得好的话，那电池和这个电机肯定是要做足了功课。事实上罗罗确实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应该说做了努力，可能用了2年多的时间。我们可以这样简单说，它的锂电池组实际上这个飞机里有6000个电池单元。而且电池我们这样理解，如果你想让飞机跑得快，是不是就意味着电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释放最大的功率啊？ 对， 就是我才能让发动机给出的这个马力最大。它的电池组的功率是500马力左右，就是400千瓦。但是呢，在最大功率作用下呢，这电池都有个问题，会就是快速放电的时候电池会发热。 对。 如果电池发热的话，那整个的功率损耗就很大了，因为你很多的功率不是变成机械能了，变成热能了。所以罗罗整个的团队为这个电池配备了一个超精良的冷却循环系统。它能让电池在高负荷状态下工作，同时不发热，这个本事也不容易。然后呢，还设计了非常精巧的电池组的管理系统。因为几千个电池组要供电的话，你怎么管理它们，保证这个功率的恒定和这个电压的恒定，实际上还是需要点这个需要动点脑筋的。这个罗罗也是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工作。然后呢，电池组是把电力供给电动机的，这架飞机上装了3台 750R 型的轻量化的电机，而且是3台电机联动驱动螺旋桨。那其中就有要需要有很精妙的减速系统。所以呢，最后的一个结果呢，就是罗罗对外公开表示呢，电池是很棒的。他说这个电池呢，目前是就电池跟这个电机联动起来，目前是世界上最好的，这个就是能量效率最高的动力组件。据他们说名义数字可以达到90%啊。但是考虑到这里面有广告的嫌疑啊，我们还是得画点问号。但不管它是不是真的到了这个数字，显然要想刷新速度记录，这个能量效率低不了，必须得比较高。我个人认为可能超过80%是有可能的。这个概念怎么理解呢？这个罗罗公司倒是给出了一个参照系。他说现在那个电动就是那个 F1 方程式啊，他用的那个发动机因为是传统燃料的发动机，它的能量效率只有50%，就方程式赛车。我们就可以想象它这个电池组加上电动机，那它的能量效率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准，所以它才能达到在短时间内实现了非常高的飞行速度。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说飞机的时候觉得这是创下了一个记录，可是换一个角度来讲啊，现在在咱们的路面上跑了很多的新能源汽车，那么这个新能源汽车呢，大部分使用的都是锂离子的动力电池，很多车主呢有一个这个感觉，觉得电动车加速是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快多了，那么在飞机上呢也会觉得飞机加速，飞机飞得快肯定也比传统的烧油的这个飞机要飞得快，这也是理所应当的。为什么在您看来我们在飞机上达到一个这样的极速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事实上呢，主要是推进方式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电动飞机到迄今为止，那都是采用螺旋桨动力。 这个呢是因为我们用电能转化成的机械能要转化成飞机的推动力，目前使用螺旋桨是我们最有效率。 嗯， 但是它跟我们现在出门坐的商用飞机不一样，咱们现在出门坐的商用飞机都是喷气式的，它是依靠这个燃料和空气混合之后产生这种高压燃气向后喷射产生推进力，同时依靠这个涡轮的产生的提取的推力作为动力前行的。而目前啊，咱们用的电能比如说电池产生的这个能量怎么让它变成一种反冲力，目前还实现不了。 嗯， 因为传统的咱们烧比如说烧这个航空煤油，你跟空气一混合它就产生了一种爆燃的这种效果。 对， 那么它自然能够产生高温高压的燃气，你就能够获得反冲的能量，这个相对来讲比较直接。 嗯， 但是如果给你的是电能，怎么产生这种反冲的能量，现在来讲我们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式。所以呢，咱们还是把电能转化成了机械能，然后带动螺旋桨来推进，以螺旋桨方式来推进，飞机就没有办法飞得超级快。但是应该这样说，罗罗的这款创新精神号飞得已经不错了。电动飞机啊，过去的电动飞机最快的速度没有超过300公里。那现在罗罗一次能飞到 555.9 公里，这个速度已经相当难得，比过去快了200多公里。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可以理解，罗罗是试图向大家表明电动飞机可以飞得很快。这个快呢，如果是在短程航线上，那么这种高速度就可以作为一些商业企业的这种发展的空间来使用。 嗯，您刚才提到呢，在一些小的范围可以作为商业企业发展的一个方向。具体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这款飞机，我其实刚才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还没有给大家介绍，它大约呢充一次电只能飞行30分钟左右。30分钟对于商业应用能干什么呢？ 目前为止呢，其实这款飞机呢，你刚才说的30分钟可能是在这个高速状态下。 嗯， 因为罗罗现在刷新的是速度记录。实际上罗罗呢，目前来讲用这个速度记录是想探讨一下就是这个电池的最大功率的使用。那如果这款飞机如果不是以这么高的速度，假设以每小时350公里的速度，那这个速度其实也不慢了。 嗯， 相当于咱们开车的小两倍的速度，那两倍极速的速度。那以这个速度飞行的话，它有可能能飞行数百公里。就比如说当时罗罗在新闻里曾经提到说，这款飞机如果是经济速度的话，可以从巴黎飞到伦敦。 哦， 那这样一个航程的话，其实来讲作为一个小支线商用飞机还是有潜力的。事实上罗罗未来是想探讨两个方向的问题。 嗯， 一个是电池的能量密度的提升，因为你想让电池用同样的重量储存更多的能量，那么刷新速度记录的这只是一个表征方式。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能不能让飞机在一个经济速度的情况下飞更远的距离，这也是罗罗未来希望探讨的一个方向。如果这两个方向都能够实现的话，就有可能让现在的电动螺旋桨飞机能够取代一部分支线飞机。因为纯电动飞机呢，目前它的这种低成本和这种零排放还是让很多国家非常的看重的。 那我们回到罗罗的这架飞机来讲啊，它目前呢实现的这个速度包括呢它的路程，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可以来满足一些支线客机使用的条件了。那您觉得未来这个条件在什么时候能够彻底的成熟？罗罗目前为止呢对外的也仅仅是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接下来还会怎么走，距离最终的使用它又会演化出来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呢？ 我个人认为罗罗后面要走的路还比较长，因为电动飞机呢目前只是在刷新一些单项的这个技术指标，比如说最快的速度 OK 没问题。那么下面我更期待是谁来刷新最大的航程，因为航程对于旅客来讲可能更重要。如果电动飞机的一次航程就是它的速度这个经济航程能够达到1500公里，或者哪怕是1000公里，1000到1500，这个航程那就很可观了。那很多支线航空一般也就是这个距离，它就有可能取代一些支线飞机。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们 是否能够，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证明电动机的可靠性绝对能够胜过现在的这种涡轮发动机。虽然我们理论上认为电机的可靠性会更好，但是需要有经验数据甚至是实际运营数据来支撑。 嗯， 就是一个新的技术要取代一个传统技术，你必须得有足够长的使用时间，足够长的足够多的经验数值来证明它就是比传统的强。 嗯， 所以这就像是如果说这个电动飞机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似的的话呢，那这种力量也需要是从零到一，然后从一到二逐渐的增长，最后颠覆传统技术，它需要一个过程。再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咱们可能大家都有经历的例子吧，就是用过锂电池，比如说哪怕是手机，你也会有这样的经验，你那个手机充满了电之后，如果是在低温的条件下，它那个电池容量会下降的很快，对吧？ 对， 比如说大冬天的你的手机放在外面，你可能原来是满电的，它用不了多一会儿就没电了。 嗯， 那这个也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电动飞机它的温度环境适应性是不是能够像现在的燃油飞机一样好。 嗯， 那这都是人类需要解决的问题，你只有这些问题全部解决了，这种作为一种革命性的新技术才有可能彻底颠覆掉原来的这种传统动力。否则来讲呢，它的这种取代只能是有条件的，或者是有范围的分区域的，那这个就不够彻底。如果想让电动飞机变成一种彻底的革命的话，那么人们还需要突破很多工程的极限。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电动飞机的一些可行性啊。今天我们介绍的罗罗的这款飞机呢，就是一个螺旋桨式的一个造型呢相对比较传统的飞机。那么未来呢，这款飞机无论是向下发展还是说有其他的造型的出现，锂电池是它唯一的选项吗？或者说在您看来，比如说氢燃料电池、氢燃料动力电池是不是也会成为飞机未来的考虑的能源的来源之一？ 没错，是这样的，现在锂电池是人们使用的一种主流方式，但是氢燃料电池呢，也是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而且有可能氢燃料电池取得突破的情况下会反超过现在的使用的锂电池，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嗯， 那么需要解决的一个是技术突破，一个是成本的下降，但是这又是对矛盾，就是说你这个电动飞机或者说以这种氢燃料电池或者锂电池作为这种动力的这种交通工具，如果没有大范围的采用的话，它的成本又很难降下来。所以呢，要说这种革命性的技术想取代传统技术很艰难，确实历史上永远都是这样，它需要一个反复的一个争衡的过程，但是一旦取得突破，很有可能这种颠覆性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就好像数码相机颠覆胶片相机实际上很短的时间。 嗯， 我的感受就好像是几个月之内胶片相机就销声匿迹了，数码相机各种各样的档次的数码相机就开始大行其道。 嗯，对，它是需要达到一个爆点，到了这个爆点之后呢，就会产生质的变化。那再来说一下在飞机的外形上您觉得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按照您刚才跟我们的分享，使用电来作为推动的动力是不大可能再出现之前的那种涡扇的飞机的发动机了吗？那是不是未来的飞机如果使用电动的话都得回到普通螺旋桨的这种构型呢？ 目前来讲呢，像欧美现在做的很多试验呢，是一类是我们看到这种传统螺旋桨，还有一种呢是涵道风扇。涵道风扇实际上也是类似于螺旋桨这种旋转方式来产生这个推力。 嗯嗯，对。 但是未来其实还是有很多这个工程师们希望能够找到另外一种推动的方式，就是可以被理解为反冲式的。你比如说我们畅想一下，开开脑洞，比如说这个电能如果是极高密度的话，我能不能让电能产生巨大的热量？ 嗯， 巨大的热量，用热量比如说加热水，水瞬间变成蒸汽，它就会膨胀， 嗯， 它就会产生反冲的能量。这当然这个实现起来可能极为艰难啊，可能离我们还过于遥远，或者这种想法呢还具有一些幻想色彩，但是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且如果使用这种反冲能量的话，可以让飞机理论上获得更大的飞行速度， 嗯， 这是有可能的。 对。 这种方式过去呢，其实曾经在这个冷战时期，美苏两大国曾经设想过用它来干什么呢？ 用这种反冲的方式来推动这种超级轰炸机，但是它的这种热量不是靠电能来产生的，而是靠核反应堆。在冷战的时候曾经有一种畅想，就是把核反应堆搬到飞机上作为飞机的动力，利用核反应的巨大热量来加热，比如说水蒸气来加热水，让它产生这个巨大的反冲能量，这过去是提出过的。那么不，核反应堆可能不大现实，但是这种反冲的机理对于飞机能够实现高速度还是完全有可能的。 对，就是想一想，如果一个核反应堆无论是它多么小型在人的头顶上飞，这总是一件想起来挺害怕的事儿。但如果呢是电动飞机的话，它的电呢来源我们可以采用新能源或者其他相对而言比较洁净的这个来源的方式，即便呢这个飞机出了点什么问题也不会说至于造成更大的影响。而且呢未来电动飞机的发展肯定也是会朝着一个更加安全的方向去。我查了一些数据啊，现在呢咱们的整个的商用航空业呢其实是一个碳排放的大户。举个例子，比如说从巴黎到伦敦，人均的碳排放呢乘坐飞机是每个人58公斤，而乘坐火车呢大约是26公斤。所以未来呢飞机的发展是不是也会朝着一个低碳化甚至零碳化的方向来去发展呢？ 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为现在全球对于这个地球的气候变化，包括对于这种绿色环保的理念已经越来越强化，而且各国对于这种未来的碳排放都正在形成一个共识，就是有一个共同的，比如说什么时间我要达到这个峰值，每个国家都是这样，什么时间要从峰值开始向下降，过多长时间要降到什么水平，现在正在变成一种国际上大家正在彼此来讲共同认同的一种，像就像约法三章一样。所以呢这种绿色的发展理念会越来越多的贯穿在人们的交通运输中。那现在航空运输正在成为一个被大家关注的焦点，因为火车现在用了电力，汽车也用了电力，但是商业运输怎么用电现在还是一个挺难解的问题。你看现在啊，不管是哪个公司做的电动飞机都是小飞机，只能坐一个人。 对。 但是你即使我们现在用最快的速度，我们也不可能把这种电动飞机做成一个能载客300人的。也就换句话说，到目前为止我们采用纯电的方式还没有办法取代这种传统的这种喷气式飞机。那这是一个挺让人类纠结的问题，就是即使我们愿意多花的成本我们也做不到。我们没有办法用纯电的方式来推动一个几百吨的飞机。所以目前很多公司，科技公司都在快速的希望在电动飞机上取得新的成就或者突破。其实背后真正的发展的诱因就在这里，就是一旦电动的推进方式得到实质性的突破，那么未来它的市场相当巨大，那很有可能整个的人类的商业航空运输业都会向电动力打开大门，那你想这个市场价值有多么巨大。 就是我能想象的是，如果未来有一天飞机飞行全都用电，那的它的这个飞行成本一定会下降不少。我们来说一下到达未来那个方向啊，先不要说全都用电吧，就也得一步一步来嘛。比如说现有的飞机的以内燃机的方式驱动的烧燃料的飞机的发动机，它的效率能不能再提升，它的排放能不能再降低，以至于呢可以实现低碳化的飞行，这个据您了解咱们的技术还有多大的增长空间？ 目前来讲呢，就是人类对于这种涡轮发动机我们把它的潜力呢已经快挖完了。我们用了这种超高涵道比的涡轮风扇发动机，然后反复的修改它的这种涡轮旋转部件，让它的燃油经济性变得更好，排放变得更低。现在呢一步一步的在提升，但是到目前为止如果再有一些实质性的大的发展的话呢，现在看起来比较难了。那除非是整个发动机的根本的原理出现一些颠覆性的发展，但是这个现在确实是短时间内还看不到成功的曙光。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说人们现在在想，那我能不能把这个燃料给它变一变，就是比如说我现在采用一些生物燃料，就是利用海藻为基础来提炼的一些燃料， 那么这种方式呢，会降低这个石油燃料的需求， 嗯， 它也是一种环保的路数，它的排放呢和这种经济性呢也会变得更好。但是即便如此，它没有办法达到零。之所以我们对电动力这么青睐，就是因为电动力是一款真正的零排放。 嗯， 对。那如果你的发电产业的话，在更加绿色的话，那么你电动飞机就是一个纯粹的洁净动力。所以呢，这是世界各国都非常看好的一点。但是对于航空交通运输来讲，我觉得这个路确实还相对漫长。 嗯， 因为我们需要找到能够用电动方式推动大飞机的这种一个基本途径，现在我们还没找到。现在我们找到的是推进小飞机，所以呢，大家都在努力，中国的企业在努力，西方的企业也在努力。 嗯， 现在的努力呢，有的时候从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看起来似乎有点微不足道。比如说，你不就是让一架载客一个人的小飞机刷新个速度记录吗？ 嗯， 但是呢，人类的重大突破实际上都是这么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的。 对对， 没有这一点一点的前进呢，可能我们最后就打不开那个根本性转变的大门。 嗯，那还有一种方式，现在其实路面上跑的汽车啊也广泛使用，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油电混合。这个技术路线在您看来在飞机上可以用吗？ 油电混合这种方式在飞机上现在看起来，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难。因为我们怎么说呢，就是飞机上的使用油的动力和使用电的动力，它不是一样的动力系统。使用油的一定是涡轮发动机，而使用电的是电动机。所以呢，它是用两种能源去驱动两种动力系统。这样一来呢，飞机的设计可能会变得比较复杂。它跟汽车，虽然汽车也是这样，汽车你用油的时候你这个用的是这个内燃机，你用电的时候用的是电动机，但是汽车对于它的整体的可靠性的要求呢，相对来讲不像飞机那样的严苛。因为飞机这种动力系统一旦过于复杂，如果它在天上出了某些问题的话，那么这种差错是不能被容忍的。 嗯， 而汽车呢，双动力系统其实实际上是等于增加了可靠性，因为汽车总会是在地面上， 对， 它不会存在一个掉下来的问题。 嗯， 而飞机呢，实际上由于它作为一种航空器，它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而且这种严格有的时候是在一个心理层面的。你只要是过于复杂的东西，可能它就不会被这个市场所接受。 嗯，对，这个您刚才说的特别对，就是在心理层面的东西，其实往往，可能大家要解开这个结儿，用的劲儿则会更大。那最后呢，我想跟您再说一说罗罗这家公司啊。罗罗这个公司呢，在生产我们传统的飞机发动机上面呢，这绝对是一把好手，在世界上呢，能够生产商用的飞机发动机的公司呢不多，那罗罗呢就是其中的一家。今天呢，我们来说他做电动飞机，这个飞机呢做的也不错，目前呢也是创下了当下的世界纪录。他做传统烧油的飞机的发动机做得好，做用电的做得也好。哎，这个罗罗他到底有什么看家本领？这个玩电动的也行，玩烧油的也行，您能给我们分析分析吗？ 严格的说呢，罗罗公司呢确实是在传统的商用航空发动机领域呢，应该说经验非常丰富， 嗯， 有超过100年的经验了。但是电动飞机对于罗罗公司呢，应该说是个全新领域。 嗯， 罗罗之所以在电动飞机上近些年下了比较多的功夫，就是组建了专门的研究团队，希望在电动推动力的方式上能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根本的原因就跟刚才我们说的数码相机和胶片相机一样，罗罗希望在新的市场方向上做一个预先的谋篇布局。 嗯， 就换句话说，万一有一天电动飞机一统天下呢，那罗罗公司如果在那个方向上没有抢占桥头堡，那以后不就完了吗？ 对， 这可以这样理解，这是一个这样的市场动作。 嗯， 但是罗罗公司呢，应该说在这个领域呢，它也有它自己的优势，比如说它的这种整体的工程系统方面的这种设计优势。比如说有罗罗这次是结合了电池厂家，结合了航空研究院，英国的航空研究院，同时呢 把这几家企业整合在一起，罗罗进行整体的设计，然后呢，就是以罗罗为首，把这些各个单位统合在一起，共同打造这样一款电动飞机。实际上，罗罗的优势是在于整个的系统设计，就是要让整个的系统能够合成一个高效率，然后高功率，同时呢能够具有高可靠性的一个这样动力系统，这是罗罗做到。所以呢，罗罗希望未来能够继续发扬它这种优势，把最好的电池企业、最好的航空研究企业，包括比如说电机制造企业融合在一起，这样呢，未来他们也会成为罗罗在电动飞机领域的新的合作伙伴。这是罗罗也是在给自己找未来的发展方向。 对，就这条路呢，虽然在探索，很有可能也是在试错，但不管怎么说，千万不能错过。万一接下来的这个时代就是押宝在了纯电动的这个飞机的这个方向上呢，肯定是提前走一步，总归是好的。那么据您了解，咱们国家呢，在这个领域有没有一些发展，有没有一些计划？ 中国在电池，中国应该是也是这种电池的，就是高水平的电池，在中国来讲，应该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现在比如说电动汽车，我们也知道在中国现在来讲也比较盛行，而且做的也不错。电动飞机中国有一些民营企业也在做，而且呢也实现了飞行，只不过是在刷新这种记录的方面呢还没有更多的新闻报道。我觉得中国的电池就是电池企业和航空企业，其实未来也应该组建一些相应的创新型的团队。它的目标呢可以定得近一点，比如说像罗罗一样，比如说我可以用电动飞机来刷新一下这个载重的记录、航程的记录和或者类似的速度的记录，这样呢，这种挑战呢可以推动整个技术团队呢紧密的团结在一起，为了一个目标去改善我们的电池动力系统，改善你的发动机的功率， 对， 改善你对于整个的这种电动航空器的整体设计。其实就像他这种刷记录的方式一样，一点一点的把你的技术水平往上提。那最后有一天你可能会突然发现你打开了一个革新性力量的大门。现在中国很多企业呢其实更多的在谋求尽快的把电动飞机推到实用的领域，比如说快递，或者说短途的运输，这样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的发展方向。但是我觉得呢，现在电动推进的方式呢，其实总体上来讲，它遇到的两个问题呢，就是一个是极限的技术指标问题，就是你的技术指标究竟有多好。第二个是整个的市场的适应性的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足够让我信任。你是不是会出问题，你够不够可靠，我是不是信得着你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如果想彻底解决，可能还是需要建立一些这种创新和挑战的机制，才能让更多的让市场来逐渐的适应这种新技术。 其实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任何的创新性的产品呢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相信呢，纯电动飞机这条路呢也是这样。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有关罗罗所打造的电动飞机创新精神这个话题呢，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呢航空知识杂志社的主编王亚楠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亚楠。 谢谢玉龙。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以及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真假的老二，真好戏。大家叫我真二就行。 二姐，你这是怎么了？看起来一副精神不振的样子，难道你又熬夜网购了？ 这好骗啊！你就这么看我吗？我明明也会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啊，比如说熬夜看电视剧啊。我昨天晚上看的那部男主好帅哦。 你别花痴了，你看你这样吧，还是赶紧睡觉去。 好了，虽然我今天吧已经睡了8个多小时了。 等等，8个多小时？那你还是别去睡了。 可我 没睡够啊，睡觉你都不许吗？你是想谋杀亲姐吗？可咱们甄家也没有皇位要继承啊，不需要手足相残吧？ 二姐，恰恰相反，我这不是要手足相残，是要拯救你。不，说具体一点，是拯救你为数不多的智商。 你说谁智商为数不多呢？你怎么不照照镜子？ 二姐，你听我说，你想得老年痴呆吗？ 不想。 这不就结了？睡太多的人啊，痴呆症的风险会增加的。 啊？谁说的？ 有杂志研究表明啊，那些每天睡眠超过9个小时的人啊，大脑记忆力和学习能力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啊。 天哪！哦，那我不睡了，我今天再怎么样我也不睡了。我本来还想休息一下，下午帮大哥干点活呢，但是我可不想得老年痴呆，我还是撑一撑吧。大哥，我要帮你了。 哎呦，我的好心呐，你昨天晚上没睡吗？怎么看起来这么困呢？ 我睡了8个小时呢，可是我还是困啊。 啊，那没事没事，你再去睡会儿吧。 嗯，不行不行，好骗说了，睡多了容易得老年痴呆。 陈好骗，陈好骗，你过来。 哎，来了来了，怎么了大哥？ 你跟你姐说睡多了会得老年痴呆，这可是一个赤裸裸的谎言呐。 不是吧？ 那些研究文章我也看了，就连主导者都表示这是一个观察性研究。 什么是观察性研究啊？ 意思就是说，不能得出因为睡太多所以记忆力下降的结论，这二者呢没有因果关系。结果呢，这个结论传到网上，就有人夸大了研究结果，甚至错误关联了因果，误导了公众。 啊，那也就是说，我现在能去睡了吗？那我能睡多久才不会得老年痴呆啊？ 睡几个小时合适，现在还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只要你白天不觉得疲倦，精力充沛，那就可以了。这都是因人而异的。但是啊，保持规律的作息是非常重要的，不然精力怎么都不会好。 那就是说，像二姐这种时不时熬夜看个电视剧什么的，第二天怎么都困。 是的，不要熬夜，熬夜伤身还伤脸。陈好心那些昂贵的护肤品啊，算是白买了。 啊，那看来熬夜还伤钱包啊。 嗯，还更伤智商呢。你看看你，因为熬夜，好骗才说2句话你就信了。 哎，我过去说话二姐也信啊。 她不熬夜，好歹还能撑个3句以上啊。 大哥。 本期节目由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社区科普大学联合制作播出，详情请搜索北京市社区科普服务平台。编剧程涵，配音玉龙、静瑜、浩洋，录音严乔峰。 远方的山川，想起海边看海鸥，不管风雨有多少，有你就足够。 喜欢看你的嘴角， 喜欢看你的眉梢， 白云高在那蓝天， 想你的微笑。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 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愁统统都吹散。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 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得像画卷。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声音，飞机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